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江原道高山国贸综合农场职工和干部致信，表示感谢他们获得稀罕的果实大丰收，来创造出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榜样。感谢信传达会22号在当地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高山国贸综合农场干部和职工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感谢信里指出，由于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崇高的爱民精神，高山国贸综合农场转变成为了世界数一数二的青春果园，其苹果大海的绝景是农场职工和干部的火热爱国忠诚和英勇斗争所带来的社会主义乐园引以自豪的画幅。高山果贸综合农场的职工和干部获得惊人的果实大丰收，来创造了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好榜样，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会上有一些人做发言后通过了决心书。